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8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又是经历了一夜的欧冠豪门盛宴的洗礼，各位，现在还醒了吗？ 现在应该可以睡了 啊，已经可以先睡一个回笼了。反正也是因为雾气昭昭的天儿哈、大伙儿，东风压倒西风问，今儿是王毅跟谁啊？是跟我啊，跟我。还是跟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今天您是不是记错时间了？今天是星期三，还没有到周末的时候。 您应该问慧凡跟谁 啊？怎么呢？ 因为我上班这4天都是跟慧凡在一起的， 因为我是铁打的哈 各位都在跟我们问好。陈震说：“哎呀，米兰被凯西毁了一场胜利啊！”确实，米兰在面对马竞的时候啊，还是显得进攻火力被阻滞了。 主要是这29分钟就2黄变一红下去，这对于球队的影响的确太大了。 哎，对，这个人员上的缺失也是这场比赛走势的一个关键节点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欧冠的比赛。 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 CBA 了。 哎呀， 咱们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吧？虽然说咱们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还开玩笑呢嘛，说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怎么打，是吧？但 是 已经基本上就定了，是吧？昨天呢也已经有消息出来，暂定的是10月16号在诸暨开赛，常规赛缩水到38轮。我们在节目当中，在夜话里面也曾经和大家进行过这样的讨论。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关于外援的使用，现在也有了说法了。 是用还是不用啊？现在得有一个落听的结果了。 现在关于外援的使用方面呢，明确之后，各支球队肯定就要在外援的人员上开始进行新的选择了。一个赛季啊，据说是允许签总共4名外援啊，但是现在这总共的4名外援如何签、如何使用，各支球队呢要想一想，因为打有外援的球队之间就是4节4人次了。如果是你打全华班的时候呢，4节2人次，第4节，哎，还不许使外援。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各支球队外援投入产出比上还需要进行计算，因为每支球队他们在人员的使用上，在经营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考虑。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新赛季的常规赛缩减到38轮。那么对于北京首钢、北京北控，如何去抢这个开局呢？它不像往常50多轮比赛你慢慢调整，现在38轮一上来你就必须要进入状态。另外昨天我在朋友圈看了一个视频，很简短的一个视频啊，那个卡纳瓦罗在新闻发布会上，应该是去年的一个视频吧，还是什么时候的，就是一个广州的同行发的。卡纳瓦罗呢面带微笑，通过翻译告诉大家说这个间歇期了啊，说要休息一下，咱们再见啊，还拜拜 啊 啊！后来呢？ 结果这一别就成了 对 啊， 就说再见啊。虽然说出再见，但是再也不见，就是这是那个朋友圈上那个句话。 真是这广州队的现在的情况哈，真是让大家很唏嘘。那卡纳瓦罗也是终于告别了广州，那接下来十二月的联赛，我们还能看到广州队吗？ 对， 嗯， 今天和大家就是聊聊呢这个八冠王的球队，一个是他们何去何从，另外一个呢，随着资本的撤去之后，中超联赛甚至是中国足球何去何从？ 哎，就是一边看着人家欧冠。曼城和大巴黎资本之间的 PK， 35亿欧的较量，再看看咱们中超这屋啊，真的是，从八冠王开始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啊，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啊，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要关注 CBA 之外，也要说一说国足中续热身赛会全封闭进行，叙利亚有多名主力都缺席了比赛。 另外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关于 CBA 新赛季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和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以及女篮的亚洲杯，李月汝20分，韩旭18+4+5，中国女篮74分大胜了中国台北队。 体坛热搜榜，广州队官宣和卡纳瓦罗解约，也祝福他未来一切顺利。哎呀，这个道别听着挺悲壮的啊。 反正昔日的世界足球先生啊，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和这个中国的所谓资本家啊、资本大佬们是吧博弈，在这过程当中取胜，甚至他好像说有一部分薪水都没拿， 就宁愿不要这薪水也赶紧找下家去了。 另外呢，在欧冠方面啊，大家可能一直在期待着梅西的表现，结果今天的凌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梅西破门了，收获了在大巴黎的处子球，也帮助大巴黎2-0在主场力擒曼城。 还有超级大冷门，那就是本泽马点射男救主，皇马在主场1-2输给了谢里夫。而另外一场呢，比较意料之中啊，利物浦在客场依然是一场大胜，5-1大胜了波尔图。 哎，这个谢里夫好像还有一个艺名，叫什么什么警长，长的。然后后来有朋友说啊，原来最后皇马输给了黑猫警长队， 输给啊哈哈 啊。后来我查了一下，人家这个队就摩尔多瓦联赛的，据说是好像这个全国才300多万人。 所以皇马现在真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在展现在了欧战的赛场，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关注。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关注大家都是期盼已久的 CBA 新赛季的安排。那昨天已经有消息了， CBA 的开赛时间依然是按计划在10月16号开打，第一阶段就依然设在上赛季的举办地浙江诸暨，常规赛的轮次缩减了，缩到了38轮。 当然呢，现在 CBA 的官方啊还没有在自己的官网上啊是吧，还没有在自己的官方的社交媒体账号当中呢发布新赛季的这个消息，只是组织所有的记者让记者报名。第一阶段记者证的申请已经开始了，后来我们在那个记者群里面也问啊，报名这个链接发来了，那第一阶段在哪儿打呀？什么时候打呀？ 还是原来的那个， 还是那 老三样， 老三样。哎，怎么打呀？然后这个群里面负责记者媒体报名的这个官员就说，大家先报名啊，报完名之后咱们再说 啊，没关系，先把坑先占上啊，什么时候开打再论。 嘴很紧啊，没有告诉，在群里告诉大家，当然你在群里告诉大家就相当于官宣了。 是 啊，当然呢，宋翔呢也是他发消息说呢，球队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显示呢，之前新赛季所确定的10月16号开赛的计划保持不变，所以呢，很多球队计划是在9号和10号左右进入赛区，第一阶段的赛区仍然是定在诸暨。由于此前呢季前赛被取消，所以呢有一些球队啊选择稍微早一点，提前一周到赛区之后呢，在赛区里面进行1到2场的热身比赛。另外呢，媒体人赵环宇也 这个发文哈，在社交媒体当中提到说，新赛季的常规赛还是像之前咱们大家所预测的一样，把常规赛缩减到了38轮，分三个阶段进行，中间呢是有两个窗口期，这两个窗口期就比较长了，一次40天，一次50天，因为国家队的比赛回来之后要进行隔离。第一阶段将会定在诸暨，各支球队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基本上就去到赛区了。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常规赛的赛季多缩短，这是一个大家所达成的共识。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随着常规赛赛季的缩短，系列赛也就是季后赛将会变成这种系列赛的赛制，增加一些季后赛的场次。 也就是说不像上赛季咱是从季后赛开始就看那个，哎呦，单败淘汰， 哎， 特刺激， 就打的跟全运会是吧，打的跟那个奥运会那种比赛一样，进入到淘汰赛就直接一场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这一次就是增加了季后赛的轮次，反倒是前面开局变得相当的重要哈。宋翔也是带来了介绍，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新的赛制之下，每一场比赛的价值都在提升，其实各个队都想要去抢开局。 确实整个的常规赛缩减为38轮之后各个球队确实都想这个在开局阶段就有一个很好的基调，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会觉得对于首钢北控而言，都希望能够在赛季之初就能够有更多的胜利，去让整个的联赛呢有一个很好的走势，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如何避免慢热呢？特别是慢热的情况其实是北京首钢队的一个老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夏天的准备，以及他们的如何在赛季真正的赛季开始之前如何去调动队员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知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是52轮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常规赛，但是当它变为38轮的时候，对于整个球队的备战以及如何在赛季当中进行调整，以整个的一个赛季的比赛的针对性的一个计划都会发生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个更加考验的是教练组如何在休赛期能够更好的更加的制定相关的训练计划，这个非常重要，并且在赛季开始之前如何能够更好的调动好球员，能够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状态去开启新的赛季。因为赛季的缩短让每一场比赛的分量跟这种价值都变得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对于首钢跟北控而言呢，其实如何避免慢热，或者是如何在赛季开始阶段就取得好成绩这个无论是对于亚尼斯还是老马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课题，或者说一个他们非常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要是回顾一下 CBA 过往赛季38轮常规赛，那还得回到17-18赛季了，之后两个赛季就增加轮次了嘛，增到了46轮。上赛季是继续增加到了56轮。那这次因为有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存在，加上疫情影响，所以新赛季的这个缩水也是目前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最新的方案。那按照赛程的安排，11月22号到30号是世预赛的第一窗口期。CBA 只开赛了半个多月，就要给国家队的备战让路。国家队的队员从海外比赛回国之后，还要经过一个隔离期，所以这个新赛季依然是有一点分散。 对，包括世预赛的第二个窗口期呢，是在明年的2月21号到3月1号哈。2月1号大年初一，那常规赛打到1月底的话，就应该休战了，进入到春节的假期，以及给国家队做出一个备战期。而国家队队员呢，打完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再经过隔离，那可能就要到3月下旬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散的跨年的赛季大家伙看着也是，反正是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 哎，对，这样的这比赛呢，因为有间歇期这两次的间歇期时间又比往常要长，所以如何去备战，去调整球员的状态，这也是摆在各个教练之前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以往你没有经历过现在可能就要重新去摸索着。另外呢，就是关于外援，也看到乐在微信当中一直在问 CBA 外援怎么样了现在呢只能是说官方官方没说， 怎么着、 嗯、 大家都是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汇总。 对， 据说这个 CBA 的新赛季的规程啊也已经出来了，也通知各个球队了，在新赛季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嗯、 每一支球队最多允许签约4名外援。 嗯， 那有外援的球队之间的比赛依然是采用4节4人次，第四节最多是1人次。那有外援的球队和全华班的球队在比赛的时候呢，外援执行的使用方式是4节2人次，这比去年又少了一次、 嗯、 去年4节3人次、 哎、 最后一节还不许上外援。 嗯，所以这跟我们之前哈、啊、就是一直疯传的说 CBA 新赛季、 嗯、 至少在第一阶段肯定是不能使外援了，比那个就强一点。毕竟各队都在储备外援，尤其像上海这样比较豪横的。 而且呢，就是有外援的球队和没有外援的球队之间呀，他4节2人次呢，实力的差距不会显得那么大。这样呢，也就给一些球队在引进外援各方面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哎， 就比如说我先签一个外援， 嗯， 这个外援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他要按照咱们的防疫政策进行隔离， 嗯， 隔离结束之后，他要恢复自己的状态，他要跟球队进行合练。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暂时不给他注册， 嗯。 对吧，就是我不激活这个外援，虽然呢合同已经签了，该给人家工资给人家工资，人家该跟我们训练跟我们训练，但我只要不注册不激活他，我这支球队的身份依然是全华班。那我打别的队的时候呢，别的队的就算有，他也只能是4节2人次。 嗯，所以还是 他有一个操作缓冲期。 对，嗯，其实还是很合理的一个外援使用的规则、 哎、 那论到咱们北京的球队首钢，那现在舒豪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归到首钢，来帮助首钢征战新赛季了。那、 嗯、 当然很多的家里人啊，球迷朋友还是比较的担心现在舒豪的状态，一个是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伤病恢复之后啊，又是这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这种在美国纳乌的备战啊、 嗯、 是在咱们这屋经历了隔离期然后进行的备战。 但是他的身体状态呢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呢，咱们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内线本土球员的增强、 嗯、 是吧，你现在、 有 李 慕 豪、啊、 范 子明啊，他们在内线呢，等到打到单外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不会像之前显得那么捉襟见肘。那时候你不用大汉、 嗯、 不用油度，内线真的是身高不够、 嗯、 是吧，你要用那外线的组织能力呢又欠缺，现在可以让舒豪和这两个内线有更多配合了。 嗯，而且舒豪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除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之外，还有愿意去干那些脏活累活、 嗯、 愿意 去 做防 防守对方的外援啊、 哎、 带动球队的防守啊。 嗯， 其实我更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 嗯、 他现在已经是年纪越来越大了、 嗯、 对吧，他要做到像当年老马带方硕那样、 嗯、 因为舒豪在球队这1到2个赛季未来如果要是一直留在这里的话呢，把像杨阿力啊什么他们这波年轻人带起来、 哎、 这是最关键的。 嗯，传帮带、 哎、 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宋翔的分析。那宋翔也是肯定了舒豪啊独特的领导力以及他对比赛的终结能力。 新赛季呢，确实啊，舒豪回归，我觉得呢，这个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援。因为呢，我们看到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舒豪对于整个北京首钢队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呢，并不仅仅是场上的这种领袖力，或者说这种核心的力量，而是在赛场内外都会对这支球队产生很多的这种正能量、积极的这种作用。舒豪呢，他再次的回归，对于这支球队而言，当然说，球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比如说一些新的球员的加入，像是李慕豪、范子明这些球员呢，并没有跟舒豪呢当过队友，但是新的赛季呢将会并肩作战。当然说这个会有一些磨合的问题，并且有一些需要一些时间去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但是呢，我们知道舒豪呢，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并且他有过一个赛季征战 CBA 的经验，这个非常重要，也有助于他更快的去跟新老队友的一个融入跟磨合。舒豪是一个打球很无私，并且在防守端非常投入的这么一个后卫外援。这样的外援呢，其实在整个 CBA 并不是很多见，所以有这样的球员也是我们北京首钢队的一个非常 这个非常成功的一次引援。那对于舒豪的回归，我们会觉得北京始皇队需要有这么一个强力的外援去带动球队并且在关键时刻去展现他的这个领袖力，他的这种终结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舒豪的一个更高层的要求，因为舒豪呢他每年他都会不断的提升自己，无论是技术、心理还是经验。经过了这个过去的一年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征战美国 FireM 的比赛，他的这种特训，他对于自己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提升，我们会相信在新的赛季整个 CBA 重新如果真的是这个允许外援的话，那么舒豪会这个展现他更高级别的这种比赛能力的一个方面。 这是首钢情况哈，咱们也关注一下北控。昨天北控是在训练基地有一场跟球迷之间的互动，这也是球队新赛季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由于今年 CBA 赛季仍旧会采取赛会制，所以北控球迷依然无法到主场看到球队的比赛。在距离 CBA 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俱乐部特意为球迷举行了一个开放日。在昨天的训练课上，主教练马布里练的强度非常的大，不少球迷都说北控这个训练真的是玩命。队长于昌栋说，上赛季没有完成目标，马布里和球队的压力都很大，所以这个下旬期大家非常的努力。 刚才你也看见了，我们上午打完对抗以后也是十七趟又跑了两个，其实这段时间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老马他确实也有压力吧，因为去年嘛成绩也没有完成，目标也没完成，今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练的也比较苦。 那新赛季目标是什么？ 现在的目标还是冲击季后赛吧。 本赛季北控人员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孙悦、王子睿等球员离队，随着新球员的加盟，马布里手下的这支球队也更加的年轻。于昌栋说，现在球队需要的就是更好的磨合和年轻球员的成长。 说实话年龄这方面我可能是最大的吧，然后球队也比较年轻嘛。这个赛季看来是比较年轻吧，可能我们要需要很多场比赛来去磨合，或者是鼓励一些年轻球员来能站出来吧，同时我们这些老队员也要起一个带头作用吧。 说到年轻球员，就不得不提到本赛季北控刚刚提拔到一队的小将廖三宁。这位今年20岁的年轻球员在过去几场热身赛中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老马对他也很期待。廖三宁说自己不惧怕队内的竞争，也会争取更好的表现。 有竞争肯定是好的嘛，有良性的竞争可以帮助自己提高啊。对，自己的第一个赛季就是希望能给自己定一些目标吧，然后希望能打出更好的表现。 至于新赛季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廖三宁说要努力成为最佳新秀， 就是能希望能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帮助球队吧。最佳新秀可以，我感觉可以争夺一下。 反正这次北控这引援可不像上赛季的那个下窗了啊，一下划拉了那么多人，所以这个赛季的引援显得有一点平淡。 其实呢，有一些球员是上个赛季就跟俱乐部已经达成意向了，但是上个赛季因为已经注册人员比较多，所以没有办法完成注册。这个赛季呢是完成了注册，当然呢也有这个赛季的引援，比如说像孙思瑶，应该算这个赛季的亮点之一。因为刚才说这个廖三宁呢是去年就来了，他代表青年队打比赛，这样把他的身份界定为北控青年队自己培养的球员，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身份认定。而孙思瑶呢是作为一个北京孩子，终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的球队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终于回家打球了啊，和少杰一起实现儿时的梦想。 在一个月前正式加盟北控的时候，孙思瑶在微博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十年了我终于回家了。作为一个北京大男孩，孙思瑶的梦想就是为自己城市的球队效力，在美国打球学习8年的时间之后回到国内效力同曦2年。孙思瑶如今已经25岁了，他说选择加盟北控就是希望回家打球。 最大的原因吧，第一是因为 其实我父母特别特别想让我回到家乡，因为我出国包括在南京那两年加起来一共十年了，父母也是特别想让我回家，然后我也是特别是一个地域情节比较重的人，然后包括出国的时候自己一个人都很难过吧，有的时候，所以也想赶快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的家乡效力。 当然孙思瑶加盟北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少杰。十年前两个人还在初中的时候就是清华附中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室友。由于孙思瑶比王少杰的生日大四天，所以他在队里被叫做大条，王少杰自然就是小条。再加上今年新进加盟的李伟浩，当年清华附中的三个人在北控聚首。孙思瑶说，感觉儿时的梦想就这么实现了。 说实话，当时我们俩在清华附中上初中的时候，初中还没有球队，就是可能我初三那年打过第一个比赛，北京市的比赛，所以说实话跟少杰一起，包括跟伟浩，我们一起打过的比赛是几乎没有的，所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联手，这么多年的感情第一次联手，第一次同场同队竞技，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真的，就是有点小时候的那种梦想的那种感觉。 来到北控一个多月的时间，孙思瑶在尽力的融入球队，主教练马布里对他也是非常的期待。至于老马对他有多上心，孙思瑶说，马指导每天都给我发微信，比我妈妈给我发的还要多。 他是一个很负责的一个教练，而且他刚来就加了我微信，然后跟我聊了很多，就是他给我发的微信比我妈妈给我发的都长，给我们很多鼓励，包括他也给我们很多自由，让我们去发挥自己的水平，然后所以他是一个很开放的教练，然后我也很期待在真正的比赛上他执教我的时候的感受。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新赛季的 CBA 就将开启，孙思瑶也做好了准备。他说到时候那种感觉肯定和以往不一样。 虽然打篮球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份工作，是一份责任，但是我觉得当你为自己的城市去奋斗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到咱们聊天室里很多的家里人都说，哎呀，北控这是青春风暴啊，都是小蓝海几。 首钢这边呢是一些这个上年纪的队员，其实也不算上年纪，你看像包括像范子铭是吧，这都是很年轻的嘛。包括在今年这个全运会比赛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些年轻人上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杯哈，昨天呢是2021年女篮亚洲杯赛，在约旦的首都安曼进行了第二天的比赛。B 组的第二轮的这个较量啊，也是中国女篮经过了四节的比赛，124-50战胜了中国台北女篮，取得了小组的两连胜。那根据这个赛程的安排呢，今天晚上29号的晚上的时候，中国女篮将会在小组赛进行收官之战，对手呢是澳大利亚队。哎，这场比赛面对中国台北啊，又是这打省队啊，这开局稍微不是很理想，但是后面还挺好啊。李月汝得到全队最高的20分6篮板，韩旭18分4篮板5助攻，王思雨18分，李一凡命中三记三分球，也是砍下了18分4篮板1助攻，黄思静也是11分。整场比赛啊，咱们女篮姑娘们一共送出了41次助攻，这也确实是团队篮球啊。对方的实力跟咱们差距比较大，中国台北队呢只有11次。 所以这是面对中国台北的时候，那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开局的时候能不能把防守做得更强硬一点啊？那毕竟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强队，我们也看看今天晚上9点的比赛。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冬奥追梦人，两次退役，三次蝉联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冬奥赛场上摔倒之后的一个微笑也被世界观众记住了。今天的冬奥追梦人，我们一起走进雪上公主李妮娜。 We welcome you to our home And our nation. 当巴赫主席说出北京的时候，这真的就是眼泪立刻夺眶而出。 当巴赫宣布北京作为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在现场的一位见证者热泪盈眶，她就是李妮娜。 蝉联三届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冠军的雪上公主。她所参加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一项危险和挑战并存的运动， 就是你不光有要胆大还要心细，因为我们脚下的雪板有1米5到1米6长，然后你要在空中转，它就是一个美高稳的这么一个结合。 无数次跌倒爬起，李妮娜不断突破自己，成为世锦赛创立以来空中技巧项目世界上唯一创下三连冠纪录的女运动员。但她的奥运之旅却并不平坦。都灵冬奥会前夕，她在训练时意外受了伤。 当时是别人不知道我有伤，但是我自己知道，然后还要上新的难度。后来我就跟我的领导和我的外教说，难度动作上不上你们定，但是我现在要专注于我的预赛了。 这一次李妮娜遗憾地与金牌失之交臂，4年后怀着满心的希望，她来到温哥华冬奥会。尽管整套动作发挥完美，总分却被澳大利亚名将拉斯拉超越，再一次遗憾错失冬奥会金牌。两次冬奥失败，李妮娜选择退役，然而对金牌的渴望又让她站在索契冬奥会的赛场上。 然后后来综合考虑，我觉得我还行，然后我就又回队伍了。 第三次征战冬奥会，李妮娜并没有获得上天的眷顾，在比赛的最后一跳，她重重摔了下来。站起来后，她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很阳光的微笑，这一幕被外媒记者评价为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历史上留下的最美丽的微笑。 我努力地把我要拿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了，虽然是结果是不成功的，但是我能接受。我觉得我是想要给大家一个积极向上的作用，所以我在镜头前面还很开心地笑。 如今已经退役后的李妮娜在国家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经常组织一些雪上项目的推广活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在我的后半生，那我都会去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广冰雪运动的发展，因为这是我钟爱的事业。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那为了降低碳排放量，北京2022年冬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为了实现绿色出行并且缓解交通压力，本市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观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呢，可以通过地铁、高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的方式来顺利的抵达赛场。请听新闻广播的记者宗小畅带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站台上。早上8:30，从北京北开往太子城的高8811次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即将发车。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化高铁列车，运用全新科技助力冬奥在绿色环保等方面实现新突破。铁科院集团公司机量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波介绍， 可以在京张高铁运行的时候实现自动发车啊、区间自动运行啊等一系列的自动操作。在环保节水方面，节水可以到10%左右，它整车的能耗相当于也能够在原来复兴号的基础上降个7%左右。 今年2月，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雪上项目和滑行项目的测试活动举行，在张家口赛区的冰天雪地中，北汽福田氢燃料大巴车成为移动温暖空间站。北汽福田欧辉客车氢燃料产品相关技术人员王超介绍， 冬天的舒适性还有能耗比电动车有突出优势的。冬天车厢要取暖嘛，燃料电池在发电的时候它也会发热，这个热我们会把它循环利用到这个车厢取暖上去，所以蓄时里程不会降低，也就是氢耗不会提升。在冬奥会上将有70台这个9米，还有140台的12米车，都是氢燃料动力的车型。 为降低碳排放，北京2022年冬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即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地面公交方面，北京公交集团的运营车辆已在2016年实现碳达峰，集团公司碳排放峰值为150万吨。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说，

那不能走啊，正好在门口等着，一会儿下来了，下来之后人家就车就带着就走了，就宣布了， 就一下就转换了哈。 哎， 对，我是经历过他的第一次在广州恒大的上课， 嗯， 那还是一个亚冠啊， 嗯， 所有的女记者都蜂拥到了新闻发布厅，说：“哎呀，看看卡纳瓦罗啊， 嗯， 这个感觉啊，是，所以真的是挺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是到了一个， 嗯， 真正的分手的时刻啊， 嗯， 就是再见，也就是几乎是再也不见了。那接下来恒大。”现在的广州队又会何去何从呢？足协杯已经是足协已经是为足协杯开了一个新的临增的转会窗口。那在这个窗口当中，会发生什么？跟广州队会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吗？我们也听听袁野老师带来的分析。咱国安要是想在这个临时的转会窗口里得到点什么，有没有戏啊？ 规划球员阿兰呢，费南多。埃克森、简光泰，包括高拉特，他们到其他球队都可以算作国内球员。现在外界传出消息了，你像国安是不是会引进阿兰呢？其实阿兰确实是跟国安比较熟，就在国安效力过，如果能再次回归国安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要取决于双方，我们说的双向选择，就是人家愿不愿意来，你给我的条件是不是能够打动我。不仅仅是阿兰，包括曾经在国安效力的韦世豪啊、杨立瑜啊这些优秀的年轻球员，我觉得国安在同等条件下，哎，还是有吸引力。但关键是如何做到同等条件下，比如说你跟海港啊、山东啊同样去竞争，怎么去打动人家？哎，那这个可能我就说这个是要靠我们这个俱乐部管理层去跟他们好好聊一聊来， 好好聊一聊。哎呀，那听着这事儿有戏啊，只要是好好摆在谈判桌上啊，聊聊就有可能。但这个临时的转会窗口它只为足协杯而设。 对，在这个足协杯转会窗口当中呢，国安应该是不会引援的，因为引进的球员也只能够踢足协杯。现在对于国安来讲呢，比利奇已经比较明确地表示，足协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上场来锻炼。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转会期当中再弄几个这广州队的队员过来，是吧， 嗯， 那咱们这个小孩们就又没有机会了，又压制咱们孩子的成长了。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袁野老师的分析，就是就广州队的这个问题， 嗯， 看看现在的职业联赛真的不尊重市场规律会带来很多后续的恶果啊！这步子迈得太大，哎呀，他就是有问题。 中国职业联赛走到今天这步，最近几年啊，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确实令人唏嘘不已。前几年还准备要冲击世界第六大联赛，然后现在就是说，退出的退出，解散的解散，这个确实是有点一地鸡毛啊，不堪入目。外援大牌外援也都走了，我觉得中国这个职业联赛确实是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刻。这个说前所未有，就是因为过去可能我们这个过去步子迈得太大了。本来我们的球员从挣两三百万年薪到往前过渡挣个三四百万算是四五百万，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咔家伙一下就到了一两千万，那这就不正常了，俱乐部投入的太大了。所以说现在就先从两千万掉到一两百万，可能队员难以接受，俱乐部现在也确实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条件都不好，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职业联赛现在确实跟过去相比投入非常非常少，陷入了一个比较低谷甚至是最低谷的时刻，都要大家勒紧裤腰带做苦日子了。 Leapfrog 说又咔咔上了，咔咔的， 对， 这外援的钱就降下来了 到一千多万了 啊， 咔一下子又回到一百多万了。 哎，那这 咔咔的就聊起来。 对，咔咔的，这回我们能不能，不只是足协杯的这个临时窗口，就是未来的冬窗开启了之后，这些一些入籍球员啊，或者是外援的流动，能不能给他咔一下砍到脚脖子去？咱也在超市上也豪横一把。 就咔要砍到脚脖子上了，咱就超市都不逛了 啊，都不逛了。 哎，咱就直接 地摊扫货去 啊。好，我们这淘换这老物件咱在行啊。啊，擦亮眼睛啊，好好的看看。当然在广州队这一边，卡纳瓦罗自己也表示说不是因为经济原因离开的 啊， 说广州队一直在发放着薪水。 所以其实说实话啊，卡纳瓦罗还是一个挺讲究的人。 对， 就是至少他离开了这个球队之后，没有马上像一些外援一样马上对中国足球啊，对中超联赛啊，就各 种翻脸不认人。 哎，钱挣了之后扭脸就是另外一番嘴脸。最起码卡纳瓦罗在目前的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中间那一段下课的时间是吧，他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表达的比较温和啊。包括这一次他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不是因为经济原因，俱乐部一直在支付我的薪水，但是呢我还是把家人考虑在首位，因为现在中超的联赛在疫情的防控下比较严格，所以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的城市，放弃了11个月的薪水啊，说这依然是一段美好的经历。 哎，这11个月的薪水相较于这么多年在中国联赛啊， 11个月的薪水就应该是1100万欧、 嗯、 因为他现在年薪1200万嘛。 对、 啊、 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年薪。 嗯， 没要啊。 但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卡纳瓦罗一直没被欠薪， 嗯， 不代表别人一直没被欠薪、 嗯、对，不代表广州队整体没有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嗯、 对。因为现在虽然说据说啊，据说这个恒大集团呢把这个赛季的运营成本都已经提前打到俱乐部了，能够扛到今年年底啊、 嗯、 但是未来的时间依然是个变数吧。 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的备战。按照计划，国足9月30号，也就是明儿，就要跟叙利亚去进行一场热身赛。那叙利亚呢9月27号凌晨也抵达了迪拜啊。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在前方的马德兴老师带来的分析。国足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而现在的伤病情况是越来越好了。 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上，中国男足继续前往沙加体育场的副场进行训练。那么跟以往相比呢，昨天就是阿联酋时间啊，中国男足的训练时间呢，开始的时间要比以往是提前了半个小时，最主要是为了9月30号同叙利亚队的这场热身赛进行准备。因为根据双方的协商，中国队同叙利亚队的这场热身赛是在9月30号阿联酋当地时间晚上19点开始。以往中国队的训练呢是晚上8点开始，所以呢相比而言呢，国家队呢提前半个小时也是为了更好的为比赛进行那个准备。那么在昨天的训练当中呢，就是国家队的整个这个伤病情况，应该来讲呢，其实呢也不叫什么伤病，应该来讲整体情况呢，就是说是还是比较好。大家都是职业球员嘛，这个谁都有个伤病，训练量大了或者是什么身体有反应了，或者旧伤复发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属于很正常的。所以呢，你像京津道郭天宇在之前一天呢还在场边单独训练，今天呢开始等于是昨天开始呢就跟随国家队大部队呢进行训练。那么只有李磊呢就是还在场边呢，就是说是单独进行训练。在李磊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巴顿，巴顿呢最主要据了解呢，最主要是因为前几天量比较大，然后身体肌肉反应呢比较那个明显，这样的教练组呢就安排他就进行一下调整。整个其实呢巴顿本人呢也没有什么伤病，就是训练量大了之后有所反应。那韦世豪呢，你想昨天之前一天还在接受那个什么，就是队医的整个这种治疗啊，或者是恢复性的训练。那么昨天晚上呢，尽管也是在单独训练，但是明显的已经开始快速的那个折返跑，完了之后呢又进行有球训练。不出意外的话呢，第二天韦世豪就可以随队参加合练了。那么李磊的情况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可能休整的时间呢还需要长一点。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伤病问题并不是影响国家队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进行大量训练之后呢，你身体呢有反应，然后教练组的安排进行调整。未来中越之战呢，相信所有球员都可以顺利的出场参加整个这个比赛。 昨天早上的时候咱们也说，其实这场热身赛的目的不是说什么演练对手哈、啊、叙利亚他也不是越南。 这场热身赛的主要目的是帮着叙利亚练一练，然后他们要打韩国 打什么的这些， 我们模拟一下韩国我们也模拟不成韩国， 主要是让他们感受一下东亚球队踢球的风格 啊。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之前也有很多消息说叙利亚有多名主力不能参赛啊，马老师带来了最新的介绍。他说大多数的叙利亚球员其实都已经到位了。 据说9月30号同叙利亚队这场比赛，我想的教练组呢肯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些球员出场，到时候恐怕也得根据形势再来定。所有人员应该来讲，就是说是除了李磊之外，其他球员都是可以出场参加整个这个比赛的。那么据了解呢，叙利亚队昨天呢也已经就是在那个沙加展开训练了。他们之前呢叙利亚队说因为球员不多，人员凑不齐，但是据了解呢昨天晚上、前往训练场参加训练呢已经有21名球员了。像在欧洲效力的，因为这个周末还有联赛，他们回不来。还有你像那个卡尔宾在那个阿联酋瓦赫达效力，他呢因为29号还有一轮联赛，所以呢也没法过来。大部分能来的基本上全部都来了。应该来讲，这样一来呢，对整个国家队来说呢，这进行这场热身赛呢还是有实际意义或者说是现实意义的。从国家队安排这场热身赛的目的或者是情况来看，并不是说想要简简单单的要一个比赛结果，或者说是磨练整个这个模拟什么对阵越南或者对阵沙特这整个这个比赛，出发点不是这个。最主要的是通过整个这种热身赛，是把整个队伍的节奏跟对抗的整个这个强度啊给提上去。因为之前两场热身赛呢，国家队反映出来或者说是国脚们赛后反映最多的就是整个，因为习惯于国内整个这个中超联赛嘛，一停二慢三通过，在打这种12强赛这种高强度高节奏整个的，完全就是说是感觉场上要慢半拍甚至是一拍。所以呢国家队最近一段时间训练呢一直在抓整个这个东西，要求提速，加快整个攻防转换的节奏。那么通过整个这种国际比赛，这个效果呢可能能够更加明显一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然后再去打越南呢，可能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这个是进行这场热身赛最主要的整个这个目的。 所以离中越之战啊，10月7号的比赛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差不多了10天的时间。那所以现在， 但具体时间现在又改了啊。亚足联在之前把这比赛时间已经是发布了一个，是在当地时间晚上的7点钟，是吧？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3点，但是呢，很快把这个时间给撤下来了，因为中国足协这边呢，希望是当地时间9点钟来踢，就是往后延一点，因为沙加这个温度还是比较热的，它不像在卡塔尔的时候那空调球场，是吧？ 对，所以是当地时间的晚上9点啊。 但是现在具体的时间还在等待着亚足联的确认啊。 我们也来听听严野和孟洪涛带来的分析。跟越南的这一场比赛，只是希望国足能够发挥自身的特点啊，而且这场比赛的结果也非常关键。 同队的比赛啊，同两场球实际上我都看了，这个队呢是有特点的。这个韩国教练带的他那种风格啊，球员的踢球的风格战术都是有特点的。有人认为这是这个小组的一匹黑马，但是我觉得黑马倒不一定是黑马，但是他确实可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就 trouble maker 啊。有些球队你看他不小心就容易在他身上丢分啊，他的这种顽强的防守包括他反击的一些小套路确实容易给你造成麻烦啊。你如果没有既定的一些套路，或者说你的自己战术执行力弱的话，很可能被他拿到分数。但是我觉得呢，中国队实际上以现在的整面实力来讲，如果正常打，战术对头发挥的有正常的话啊，应该赢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判断，这场比赛我对这场球实际上是比较乐观的啊，就是说以我的判断啊，如果以我认为的这种 实力去发挥，把自己的一些套路踢出来的话啊，应该是有机会击败的啊，因为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短板，对吧？你包括他打过的练那场球，哎，澳大利亚当然是占优的了，但是他反击呢是有几个套路，但是你会感觉在一些这种细节上、得分能力上，哎，他会弱一点啊，就是即便你出现了机会了，你也不能把握住。但是你防守可能不错，澳大利亚队进攻没机会，但是你给他一个机会，他直接就能把握住了啊，他就能赢你，对吧？这就是他跟澳大利亚队的实际上一个具体的差距所在。 联赛不好也直接影响国家队，而国家队的成绩也再次能够决定中国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说现在中国队的成绩啊，就显得在这个特殊时刻尤为重要。我们10月7号就要跟越南队进行比赛了，前面两连败，如果跟越南队再输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可能未来3-5年都缓不起劲儿来了，抬不起头来。所以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咬紧牙关，排除一切困难，真的这场球可真是打越南当成决赛打了，相信自己的实力吧。虽然是打越南现在肯定是不太好打，如果说都是相同年龄，越南现在是97、99这些年龄段的球员，都是靠97、99我们能打不过人家，但还好我们是93到91的球员有一些，还有89的球员，另外还有一些规划球员，靠着这些球员吧，也许一些个人能力的闪光点，我们觉得还是也许能够击败越南，希望能够中国足球有好运，在这个国庆节期间为球迷送上一场礼物，战胜越南队。 这一提要是放到更年轻的球员身上哈，就青年级别的组别要跟越南拼的话，我们真是现在已经落下风了。 但是到国家队这层面上呢，他就是比拼的你整个的人员储备，对吧？咱们在97、98那一波咱确实干不过人家，那没辙，我回家叫我哥去。 哥还是可以的啊，虽然哥岁数也一年比你大了， 哥也虚啊， 哥 心里也虚 啊，心里虚。 但是就是没辙呀，是吧？这个小兄弟他就是不行，这个年龄段就是踢不过人家，那你只能咬着牙你也得上。 是啊， 国家队这个层面，刚才你看，袁伟老师也分析，你肯定在同年龄段你和人家比，人家的青训在那10年当中做得非常踏实，所以呢出了一批球员，咱们在这个年龄段正好恰恰是中国足球的一个低谷期，那你现在用老一点的球员，对吧，用这个91到93的这一波球员去跟别人踢，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当年就是你比人多踢几年球，多吃几碗干饭，对吧，多过几座桥，你把这些经验用在球场上。 这边也有家里人、 说这哥花钱雇人踢 啊，哥是花，确实是花钱雇人来的。 雇来之后，人家不好好踢怎么办？是吧？ 所以这问题哈，就是钱不是万能的。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哟，跟越南这场国足不能输吧？输了，可是就一切都乌安完了。还有刚才一号线说，跟叙利亚这场热身千万别赢啊。特别容易麻痹自己、又觉得自己行了。 那您想多了，还真不一定赢得了人家。 是 吧， 这次叙利亚跟咱约这热身人很主动啊，就是希望咱们模拟一下韩国。 对，希望呢就是东亚的这种踢法吧，因为毕竟他在西亚这个地方想要去找热身对手的难度也比较大，那正好有中国在那里进行训练，就约一场热身赛嘛，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另外申秋也说啊，专家们说利用咱的特点，说现在有特点吗？还不如说利用好这些规划球员呢。那现在不管是特点还是规划球员，都是需要李铁去考虑的。 对，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会逐步改善，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雨量不大，请携带雨具，有备无患。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6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的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8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的第3时段啊，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继续来说说网球吧。夺得了美网的单打冠军之后，18岁的拉杜卡努面临着重大选择啊。刚从纽约回到英国，他就转身之间把自己这个昔日的功勋教练安德鲁炒了 啊。 在外人看来，觉得哎呦，这怎么？过河拆桥呢， 吃饱了打厨子 啊，是这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啊。但是拉杜卡努谈到跟教练的分道扬镳时候说，突然之间夺得了大满贯，自己和教练对目前的状况跟未来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对啊，这是他解雇现教练的一个原因， 就是教练认为他没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 啊， 是吧？自己呢觉得我已经是大满贯了 啊， 双方呢是不是这个不太统一了 啊？就是他呢又觉得现在的教练未来可能没有让他提升的空间了 啊 啊！ 咱先听听这个评论员葛小倩是怎么来分析的吧。就反正这事儿，我也没太整明白的。 在拿到美网冠军之后，拉杜卡努回到就是英国伦敦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在那里就是跟他的父亲和母亲一起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此不久之后，他将就是回到美国参加印第安维尔斯的这个比赛。但是呢，在此之前，他宣布说自己不再同原来的教练安德鲁·理查德森合作。理查德森就是带他在美网，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取得美网女单冠军的这位功勋教练，让他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首位从资格赛突围拿到大满贯女单冠军的这个球员。尽管如此，但是拉杜卡努和他的团队还是决定说，要再向前走一步，one more steps， 他希望就是寻找一位更加具有丰富的巡回赛经验的教练。在其实在执教拉杜卡努之前，理查德森只是布罗姆利网球中心，就是拉杜卡努所居住的那个伦敦周边的这个小镇的一个网球教练。今年7月份他是专职的执教拉杜卡努，在此之前今年年初拉杜卡努的教练是穆雷的岳父奈吉尔·希尔斯。希尔斯是英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这种功勋级教练，他带过孔塔，带过很多英国知名的球员，尤其是女球员，然后也带过当时之前的世界第一 安娜伊万尼塞维奇，塞尔维亚人安娜伊万诺维奇。 没事没事，都是围棋 啊，都围棋、 哎 啊、 都是围棋， 大差不差啊， 对， 45度啊、大家都明白。但是现在呢，拉杜卡努要新牵手的教练人选啊，据说就是刚刚跟哈勒普结束6年合作关系的卡希尔啊、卡希尔还赋闲在家呢。这要是说拉杜卡努说哟，我现在要继续向其他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那卡希尔肯定满足这要求啊，帮着哈勒普赢了法网跟温网的冠军。还登上了世界第一， 但是我总感觉哈，我总感觉就是这个事儿呢， 嗯， 你偶尔冷不丁的、碰巧拿了个美网的冠军、 然后就以为自己、 就是在这个金字塔塔尖位置上晃悠的那一批球员了吗？ 啊，反正说这话就特别的有风险，就说我已经要开启一个时代了。 对啊，我40强赛4连胜出现，12强赛那不分分钟就进世界杯决赛圈吗？ 呵，这国足在此时此刻被 Q 到觉得非常意外。 我总有点这个感觉，就是在一个比赛当中突然出现的成就，就比如说今年杀进了12强赛、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具备了冲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实力。人家那么多年年年杀进12强赛的球队都没这么说呢，是吧？你要是每年都能够进入美网或者说法网这种四大满贯赛事的4强，甚至是稳定在8强， 哎， 是不是在换教练合适啊？当然这是人家的决定，跟咱也没多大关系。 继续来听听葛小倩的分析啊，新教练很有可能那就是卡希尔。 拉杜卡努在和理查德森的这个合作结束之后，感谢了对方对自己的这些帮助和付出，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网球运动员和一个更好的人。但是呢，就是他强调的点是说，因为理查德森没有太多巡回赛的执教经验，而自己马上就是已经要成为一个巡回赛的这种球员，而且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这种球员，他在场上可能会应对很多对方的这种挑战，所以他需要一个经验更丰富的教练来执教自己。有传闻称就是澳大利亚传奇名宿达伦卡希尔可能会成为拉杜卡努的新教练，因为在此之前呢，他刚刚跟新婚的哈勒普结束了长达6年的合作。而在执教哈勒普之前，卡希尔曾经执教过阿加西亚和休伊特。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好了，北京时间的8:06了，我们在接下来的主咖上麦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CBA 的新赛季，这是我们今天其中一个话题啊。CBA 已经要常规赛缩减到38轮了，那首钢跟北控怎么去抢这个开局？ 另外呢，在外援的这个方面哈，据说是允许使用4名外援。那书豪如果回归到首钢，您对于首钢队有什么样的期待？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先通过电话连线，请进周贺。 周贺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呦，一听有点被窝味儿哈。 没，一会儿还跑步去呢， 哎呀， 是吧？ 呵， 早上醒了还没说话呢。 啊，就是现在 CBA 真的是千呼万唤使出来，有了一点各方搜集来的消息，说新赛季的常规赛要缩减到38轮了，那各队肯定都要抢这个开局。咱们首钢跟北控哈，常年其实有这个。有开局好的时候，也有开局慢热的时候。那这一次，赛制已经发生了变化，怎么做得更好去抢这个开局呢？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呀、都还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不是特别有利的因素。因为对首钢来说呢，就是前两天我也聊，就是方硕应该是刚，就是现在刚刚能够恢复训练，但是正经的这种全队对抗其实还没法打。那从比赛的这个情况来说，可能开局的比赛不一定能赶得上。那小川的那个恢复呢，咱们也看，就他那个膝伤实际上也恢复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那所以就是咱们这些球员，就是尤其核心球员，能不能在开局迅速的上场，然后打出状态，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如果他们不能够比如说不能及时上场，或者说没有恢复到一个最好状态的情况下，那包括比如说咱们说田宇翔啊，然后包括雷蒙啊这些球员， 可能就需要有更好的发挥，能够去帮助球队。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来说并不是非常有利，但是相比你看，像比如说之前咱们说的辽宁啊、广东啊，就是他们的情况还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 嗯， 就是所以相比一些强队，其实咱们的健康状况并不是非常好。那北控呢，实际上今年他也有不少的新人，孙思瑶啊、李伟浩啊等等，就是有不少的新人加盟。那而且现在好像外援咱们也没有，是不是不像首钢书豪这种已经定了，就是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敲定的消息。所以北控有一些新的元素加入，包括廖三宁，然后在后卫线上等于你的这个主力的后卫有一个人员的调整。那后卫这个位置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实际上战略意义啊等等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那它也涉及到一些变化。所以两支球队我觉得各有各的这个情况，那在开局能不能迅速打出一个比较理想的表现，这真的是一个比较令人揪心的问题。当然像上赛季其实北控咱们知道引进了余承栋等等，其实这个心气挺高的，但是上来季前赛余承栋脚就扭伤了，直接一下改变了你赛季前所有训练的东西。开局之后又遇上一些什么山东啊、这个新疆啊等等一些强队，上来先遭遇一个好像四连败，因为上面有解说北控 是 然后四连败，这一下你的那个可能包括这个信心啊，包括一些你的这个准备啊就受到影响了。所以这个开局这东西的确咱们说这个比赛时间，这个比赛的赛程缩短了，那大家肯定都希望能够开局去打出一个好的表现。但是北京的两支球队我觉得啊，就是咱还也不要这个希望太高，给他定下太高的目标，因为的确咱们从现实来看其实各有各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对， 那当然在新赛季现在也有一些消息决定了新赛季的外援的使用的规则哈，尤其是在对全华班的球队的时候，有外援的球队就是四人只能上两人次啊，比上赛季又少了一人次，最后一节还不能上外援，就这样的一个规则而言，书豪也要回归到首钢啊。那您对首钢北控啊在这个外援方面有什么期待吗？ 首先书豪回来肯定是好多球迷希望看到的。那其实除书豪之外，就是咱们能不能解决，因为这两年这外援呢怎么说呢，大家始终是咱们抛开这个粉丝这个角度来说啊，因为很多粉丝就是非常喜欢说咱们反正我觉得过去两个赛季有一点小极端的那个感觉。一个呢是之前书豪呢是非常团队，但是可能在这个最后关键时刻你说他这个一锤定音的能力可能跟那个广东的维姆斯啊，跟马上普鲁克斯啊，包括吉林的琼斯是吧，这个好像多少有这么一点差别，就是人家那个最后那是真能进，因为他的确这个类型不一样嘛，就是从球员角度来说。那咱们上赛季结果用的这个吉布森呢，他的终结能力呢是还可以，但是从这整体性上从防守上来说又比书豪差不少，而且真到这关键时刻这个包括打广东他也发挥不了，是吧，他也没发挥。所以就是好像这两走俩极端，一个呢是非常团队，一个呢是非常这个重视单打。那所以从这个赛季看，如果大家比如说这个外援使用都减少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咱们国内球员这个实力呢还是我觉得更有底蕴一些，更有基础一些。所以我觉得对首钢来说怎么再去能不能再去找到一个比如更适合，就是也不更适合，就是能够跟书豪两个人能够互补的一个球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问题。因为现在咱们内线其实人员已经非常充沛了，是吧，咱们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或者改变思路或者怎样，就是比如找一个像这个内姆斯那样的锋线，这个可三可四，然后用他这个位置去打，攻击力很强，比较全面，能不能改变一下思路。然后对于北控来说现在也是没有确定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对北控来说他其实外援更重要，因为首钢呢有国内球员能够去解决问题，但北控呢其实对于外援的这种依赖啊还是更多的。包括上赛季真正打得好的时候，就是这个伊特福扬在关键时刻就是有发挥的几场比赛，越到赛季最后的那几场，包括打青岛啊打辽宁啊，然后看到越多非常实际上他发挥越好，可是他发挥好呢队友能不能跟得上这是一问题。而且现在呢这个包括李根等也有伤病，所以就是 在北控这儿，我觉得他对外援的这种依赖会更强更大，所以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外援，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吧。而且现在面对这个包括疫情啊隔离啊，所以去年北控的外援就是开赛之后才来，那整体这个准备比较晚，那今年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很多其实不确定性还是挺大的。 当然也有我们球迷朋友哈，就是有一观点说，其实新赛季常规赛压缩了之后，大家都是把每一场比赛都看得更为重要，你没有说你放哪一场啊，这种更多的这种容错率了，是不是很需要外援有这种得分狂人？ 其实现在就像刚才周贺所说的哈，你要真正的把特雷杨弄来，那就行了。对， 此羊非彼羊。 约瑟夫杨不是也上纳乌去试试水，想重新拿一份合同了，是试训去了，对吧？咱把跟特雷杨换一下，但是玩笑。可能对于现在北控来讲，刚才你也提到，首钢队的本土球员他具备着一定决定比赛的能力，是吧？所以他在签约外援的时候的思路应该做出调整，比如外援的个人的攻击性，是不是能够更强一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这支球队是一支打整体的球队，如果有一个尖刀在场上能够改变比赛的节奏，这是对我觉得对于首钢队来讲更加关键的。但相比着北控是不一样，北控今年呢也引进了很多的年轻的队员上来，他们在大赛当中的经验是不是更需要一个具有节奏掌控能力的这个外援来带着他们打，让这些一是年轻人成熟起来，另外的一个呢，在关键的时候在场上有一个主心骨，这个人呢能够带着全队打球，而不是说像去年杨确实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有的时候这个不讲理的三分啊，自己个人的突破他也能刷分，但是呢他带动全队的能力没有能够帮助北控捏成一支球队。今年是不是对于北控来讲，你觉得有很多新人来，在外援的挑选上也得换个思路？ 对，我觉得王毅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去年咱们知道老马想改造这个约瑟夫杨，希望他能够成为球队一个一号位，能够去给队友传球，但实际上你看约瑟夫杨他并不是那种说传球的类型，毕竟30出头了，然后你说让他去改变自己打法其实并不现实，就是他最习惯的，或者说他就是潜意识里，比如在面对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还是会相信自己的进攻。但是呢，对于现在北控来说，年轻人多，说实话，咱们说如果找了一个，这个传帮带似的、大哥似的球员，其实山东哈德森就挺好，对吧？他能自己打，然后能去传球，可能有的时候他的终结力不像自己巅峰时期那么强了，但是他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他能够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打球，能够去带动自己的队友。我觉得现在来看，哎，哈德森就还挺适合北控。你要说首钢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多米尼克琼斯挺好。如果说过去两年咱们有琼斯这样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你跟广东每次打到最后时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咣叽能得分，哪怕就得两分，那可能这比赛就赢了，去吧？过去两个赛季咱们都是这个最后都是输到最后嘛，都被这个这个维姆斯是吧？最后绝杀了，就是两年几乎是同样的一个方式，输给了同一支球队，然后甚至都是同一个球员最后执行的这最后一投。咱们明显就是能够看到最后缺这么一个一锤定音的人，那琼斯打广东有信心，也有这个经验，也有能力，然后就是他还挺适合首钢的。就是你要是找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他来到你这个环境，你不要以为比如琼斯他就不传球他就自己单干了，他在到这个环境他可能打得更轻松了，更舒服了，队友能够帮助他，他可能也能打得更合理，是吧？关键时候还能站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每支球队根据他现在阵容的这个不同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结构的不同，其实他可以选择更合理的一个外援的这么一个人选。但是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说，哎，北控找一个像哈德森这样的外援，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是一问题。那首钢你说你能不能把琼斯谈来，那也是一问题。但之前好像这个是不是首钢不太喜欢琼斯，觉得这个比较毒或者怎么不太适合球队体系， 不太防守啊什么的，是吧？ 哎，但实际上你看到最后，其实我真觉得联赛里边，你说真能跟广东那个维姆斯跟马上布鲁克斯较劲的这外援，现在咱们看就熟人，可能也就是琼斯能较劲，掰掰手腕，是吧？那人家吉林，怎么说？我觉得国内球员还不如首钢这个厚度，但是人家老能赢广东，那为什么？那琼斯这个作用还是不可小觑的。包括富兰克林之前，我记得 也说这个就是好像是怎么着，也说首钢没选上富兰克林。但你要说他这能力，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怎么说，能力挺强的，而且也可以适合首钢这个体系，他能够融入这个体系，所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内线人很多了，对吧？内线其实大都用不过来了，国内球员用不过来了，那可以找一个三四号位的锋线，看看能不能够改变一下整个的这个节奏。对。 嗯，那当然也想跟周贺一起说说女篮亚洲杯啊。咱们前面女篮也分别两场大胜，先是赢了菲律宾91分，又赢了中国台北74分。那今天晚上就要面对澳大利亚女篮了。咱们在东京奥运会上是碰上了没有坎贝奇的澳大利亚，发现哎，这个对手我们也是能够赢得下来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你怎么看？ 说实话，昨天对台北的比赛，也中国台北的比赛也是，我是挺意外的，因为半场时候对方得22分， 嗯， 然后到第三节一看还是22分， 哎， 又打一29-0。当时就是能够看到中国女篮现在的整个这种统治力啊，她的那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的强，而且呢，能够看到其实包括在东京奥运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就是包括李月汝这些球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就是你现在的核心的是一些非常年轻的球员，然后呢，同时你的这个。整个球队不管年龄结构也好，还是说这个阵容的这个分配也好，我觉得都还是挺不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巅峰，而且还在往上走这么一个趋势。那所以真的说面对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咱们是有机会去赢的。但东京奥运会不得不说，就是怎么说呢，咱们的运气不太好，最后分到这个塞尔维亚，人家一片老将经验也丰富，打到关键时候淘汰赛，哎，把你赢了。实际上，咱们要真打，我觉得也是有机会去赢对手的。包括面对比利时啊等等一些欧洲强队，其实咱们都能够赢下来，包括法国呀、这些。那所以，我觉得面对澳大利亚呢，咱们首先就是从这个气势上、心气上，我觉得现在是不输的。就大家，哎，两场大胜，这个状态也不错。而且呢，中间从奥运会回来参加全运会，大家也都没断了这个比赛和训练。我觉得这是。大家从心气儿啊，从这个我觉得自信心上应该没有问题。然后从实力上来说呢，即便有坎贝奇，我觉得咱们也可以与之一战，并不是说咱们有坎贝奇就打不了了，或者说澳大利亚像以前那个怎么说能到这个领奖台的这么一个奥运领奖台这么一个能力，就它在慢慢的下滑，咱们在慢慢上升，这是双方一个很大一个区别。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别因为前面两场大胜赢得太多了，咱们这个太飘了，我就这是对于一支相对来说这个核心球员年轻的一个球队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别觉得这个手拿把下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这飘了，千万别这样，只要咱们认真应战，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赢，就是这不能说咱们一定能赢，包括其实当然对奥运会对塞尔维亚咱们也有机会赢，但是呢你从实力上你占优，从年龄上你占优，但是你保不齐人家在比赛里边就是比你准，是吧？或者是在一些关键球、个别关键球的时候，就是哎进了。这个篮球这东西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打澳大利亚呢，我是挺有信心，但是又不能说他手拿把掐，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女篮的队员们能够稳住这心态，然后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觉得就有机会去击败对手。对， 当然这次女篮的目标哈，其实并不在此。我们不出意外的话，进入到四强，拿到世界杯的这个参赛资格，这是肯定的。只是在最终的这个决赛当中，其实还是跟亚洲范围之内，就是日本女篮的对决。那19年的亚洲杯，咱们是决赛里边输给日本了，但是日本也是连续的多届加上19年，应该是4届亚洲杯都夺冠了。咱们也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日本女篮的这个特点哈，那个1.65米的小个儿，那个本桥菜子啊，依然是能够在亚洲杯上拿 MVP， 东京奥运会上也发挥非常的出色。就是面对这么有特点的日本队，我们现在有的是双塔，你怎么看这个中日女篮之间的对抗呢？ 说实话，我觉得奥运会上日本女篮如果不是分组好啊，她肯定是到不了这个奥运决赛， 啊、 对，她肯定是到不了这份儿上。 嗯， 然后但是不得不说呢，就这个球队呢，从身材上跟咱们没法比。 嗯。 从这个天赋上没法比，但是呢他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快啊、准啊、灵啊，这个的确发挥的是非常好。而且这两年咱们说这中国女篮在上升，日本女篮也在上升，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相比之下呢，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怎么说，咱们是一大吉普，然后呢，日本女篮呢是一摩托车，他掉头啊转弯都比你快，对吧？这个从这一点来说，你肯定是没他这么灵活。但是你要说我从开局我就碾压了你，是吧？这直接我就直接完胜了，那他可能也很难说真正把你超过去。 是， 就是你别跟他一直这个僵持，到一弯道人唰嚓一拐弯，然后人走了，你这个拐弯你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快。所以呢，就是从对中国女篮来说，我觉得就是对这样的球队，就是你别让他上来打出气势，打出他的节奏，就是你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你始终用自己的节奏带着他走，你别跟着他跑，你跟着他跑，他指不定什么时候一掉头，你真跟不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打日本女篮，咱们还是有一个实力上的一个优势的。我是对比澳大利亚更有自信啊，就是我是认为打日本女篮其实咱们有实力优势，但是就是人家呢是这么多年。刚才您说的就是他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就是他的打法他非常熟悉了。那咱们呢不要跟对方节奏走，其实就有很大的机会去赢他们。我觉得现在要说这个中国女篮其实真的在亚洲在实力上这个还是我觉得有优势的。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反正去碰碰日本，也我觉得这挺好一事儿。就日本现在是跟韩国在那组对掐，咱们呢就是跟澳大利亚，那不管是澳大利亚也好，还是日本也好，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想这个重新冲出去，重新包括以后在奥运会，包括其实这一届在奥运会有机会去夺牌的，就是你要想去站在这个舞台上，必须把这些对手全都赢了，这是一个必经之路。而且呢，从实力上来说，我觉得咱们还是占优的，对。 好的，谢谢周贺带来的分析，我们也在晚间一起来关注跟澳大利亚的这一场亚洲杯的小组赛。谢谢周贺，再见。 哎，再见。 哎，不过确实，我们跟日本女篮哈，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对抗，但是上次2019年真是太遗憾了，裁判也有偏哨的成分在，三分惜败。 但是这次我觉得经过了这个大赛的洗礼，是吧？ 也都 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呢，有过这样的发挥之后，一定是更成熟。 对，咱们还是双塔月入韩旭，那屋呢也还是本桥菜子他们这一波，看看真刀真枪的对抗啊，我们也看看大家伙，哎呀，都很关心 CBA 的新赛季啊，为了外援的这事儿，几乎都是有点争得面红耳赤了。 反正我是不大同意这个刚才周贺说琼斯的这个事儿 哦。 因为什么？因为以前咱们有一琼斯，对吧？ 丹特琼斯 得分能力其实一点不比现在这个多米尼克琼斯差，而且丹特琼斯当年在 NBA 的时候打的高度还要更高，但是呢，他就真不防守，他防守就那一下，就是过去之后啪手刀一切，切下来之后打反击，切不下来之后他也打反击，他等着你后边防下来，或者说人家投进了之后他要球，所以当时是打乱了北京首钢队的那个时候的整个体系的。大家去回想丹特琼斯带队的时候，球队的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对吧？所以首钢他是一个需要体系的，琼斯来了之后他不防守的话，谁能够去替他协防？那时候丹特琼斯身边还有像这个陈磊啊什么这样的这种防守悍将。 是 你现在你指着已经慢慢年纪越来越大的小辉啊，还是说你指着让小川防在进攻当中对他的消耗又更大？ 是， 所以他是一个体系的问题，现在怎么能够找到适合咱们这个体系的外援，这是很关键。 就不一定这个人得分能力特别强的外援到咱这儿就好使适配哈。 对，他得分能力强是一方面，你要看他的出手次数，看他占的这个进攻次数，这个每支球队的外援需求不一样。 所以像琼斯这样的外援，可能还是更适合像北控的这个情况。老马也看上琼斯很久了。 哎，你包括就上赛季在首钢的这个小外援吉布森，不是也类似的情况吗？他不防守， 是 他就自己去进攻。你改变他呢，他打着不舒服；你不改变他呢，其他人打着不舒服。 哎， 这个就是外援和球队的特点不相匹配。 所以大伙儿呢还在这个问题上在纠结哈。我们也看看新赛季到底首钢会不会在外援上有更多的储备啊，因为毕竟需要有一个跟书豪去打配合的。我们在下面的时段第四时段再继续回来，我们也多聊一聊国际足球啊。 哎，因为今天凌晨的国际足球呢，梅老板是吧，梅西又进球了。另外呢，皇马这边呢还上演了一个大冷门， 拉了胯了。 哎，咱一起来聊一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欧冠今天凌晨的3点，欧冠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这场重头戏，王子公园球场大巴黎主场2-0就战胜了曼城。哎呀，这跟赛前的各种分析也都是啪啪打脸啊！居然这瓜帅0-2就比这比赛给 交 了、 嗯， 一胜一平，现在大巴黎是积4分领跑，曼城积3分，排在小组的第3位。这小组的形势还变得微妙了。上半场盖耶首开纪录，下半场一些反击里，梅西的世界波锁定了胜局。最有意思的是，梅西自己躺在草地上去挡住了曼城一个定位球， 哎， 还挺逗的。 即便是强如梅西是吧，身价这么高，定位球的时候 该卧草他还是卧草呀。 他站人墙没用啊，他只有躺在下面之后，在防守的时候效果才最好。你站在人墙的话，反而成为了人墙当中一个被突破的地方， 对，就是增加防守的横向面积。 哎，嗯，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孟宏涛老师带来的分析。大巴黎的防守也非常的出色，而曼城呢，哎呀，瓜帅又开始整活了，过于繁琐的打法也让他们失去了很多的战机。 曼城这场球啊，一个是上周的末的比赛应该是对他是有消耗，所以这场比赛你看打的节奏就差一点。另外一个面对的对手不一样啊，曼城的这个阵容的豪华程度比他还要强，特别是他进攻端啊，防守端也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在面对对方的这个4+3这样的防守的时候，如果没有绝对的这种机会，当然还有门将就是唐纳鲁马。确实这场比赛大巴黎的防守做的是非常好，面对曼城很多球队都是去肯定是要在防守端要做足了文章，但是有些球队可能是有防守啊，有人数，但是不一定能做得滴水不透。但是大巴黎有足够强的阵容啊，他的所有的队员中后场呢具备非常强的个人能力啊，这大巴黎中后场球员的个人防守能力和整体的协防包括这场比赛的发挥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保证了高水平的这种反击啊，我们也知道他锋线上的 MMN 新的这个组合这也太强了，所以这场比赛攻守他表现的都非常出色啊。曼城即便是有很好的控球传递啊，但是他的老问题就是你面对这样的去防守如此出色的球队的时候，你的地面的渗透能力肯定会打折扣，所以你有没有一个更好的 B 计划，没有一个正印的中锋啊，禁区内没有终结者，那你肯定这场比赛就会非常难打。梅西歇了一段以后啊，今天这场比赛首发打满了啊，那基本上我觉得不提诺还是希望在这场强强对话当中发挥梅西的能力。 第二个球实际上显示出梅西现在他具备的这种能力啊，除了你给他充裕的空间啊，没有针对性的对他防守的时候啊，他还会在比赛当中灵光一现啊。尽管在整场比赛可能这样的场面机会并不多啊，但是只要有一次，实际上梅西就没有问题啊。现在来看，姆巴佩他的一些连接配合，包括出球，比过去是有提高了。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化学反应。这姆巴佩过去说这个内马尔可能不传球给他啊，但是比赛当中他有一些问题，就是可能在某些时段啊，他的跟队友的配合能力还是弱一点啊，他还喜欢单干。但是最后有一个球啊，就是他自己到禁区里，内马尔给他，然后呢，实际内马尔的位置很好啊，他没给过来啊。你这样一看呢，这个姆巴佩实际上在有些比赛当中的发挥还不是最佳，就是这几个人之间还是应该互相信任啊，要有更多的默契。那我觉得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以后，会更加出色。 这三位大咖啊，这要是磨合好了，大巴黎太可怕了。 但是我特别看了一下这场比赛，为什么这个能够坚决用这三个人？ 嗯， 迪玛利亚停赛了。 哎， 这样的话呢，自动做了一个减法，是吧？ 哎，是 让波切蒂诺没有那么多人员可以去选择。 嗯， 哎，反而呢更坚决了，是吧？ 对，所以波切蒂诺是特别需要去给他做减法，双减的，要不然那幸福的烦恼忒多了。当然还有一场，也不算是冷门啊，就是米兰和马竞之间，其实谁赢谁也都很有可能。坐镇圣西罗大球场的米兰迎战马竞，而上半场比赛雷比奇失去了一个单刀的机会，莱奥首开纪录，加上一个倒钩的击中门框，迪亚斯贡献了助攻，凯西呢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这成为了整场比赛一个转折点。 对，虽然说并没有说在罚下凯西之后很快的扳平比分哈，但是你少打一人嘛，比赛的消耗会更大。下半场比赛打到了84分钟的时候，格里兹曼将比分扳平，一个特别漂亮的前插抢点。而在第94分钟的时候，马竞获得点球，苏亚雷斯一蹴而就，十人应战的米兰主场1-2遭到了马竞的逆转绝杀。 那另外 D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皇马的这一场，这是真正的冷门啊！主场对战的是摩尔多瓦的球队谢里夫。上半场比赛，亚赫西伯耶夫头球得分，下半场维尼修斯造点，本泽马点射命中。那这个进球也是让本泽马超越劳尔，成为了欧冠的第4射手。在比赛的尾声，又是对方球队的蒂尔远射得分，所以全场比赛结束，皇马主场1-2爆冷，输给了这支摩尔多瓦的球队。 早上我还专门又就是百度了一下摩尔多瓦这个国家， 需要百度， 哎，需要了解一下， 啊， 因为平时真的是他们这个联赛咱也不会看， 是 吧？啊，300多万人的这么一个小国家，结果这支球队呢，成为了进入到欧冠当中少有的两连胜的球队，前两场比赛都赢了，这确实是太难得了啊！另外呢，在今天凌晨，利物浦做客葡萄牙巨龙球场，以5-1横扫了东道主波尔图，取得了小组赛的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波尔图的守门员科斯塔是多次送大礼，萨拉赫第18分钟和60分钟完成了梅开二度，马内第45分钟捡漏打进一球，替补出场的菲尔米诺第77分钟和81分钟连入两球，锁定了比分。 现在大红军的三叉戟状态还是在一个上升通道当中。另外，多特在主场对阵的是葡萄牙体育，这场比赛最终没有任何悬念，多特1-0战胜了对手。那明天凌晨的欧冠小组赛的第二轮要继续进行了 ，E 组、F 组、G 组、H 组16支球队捉对厮杀。明天3点钟啊，6场欧冠同时拉开战幕。A 组呢，两大豪门分别出战，德甲大包大揽的拜仁主场迎战的是乌克兰的劲旅基辅迪纳摩，西甲的红蓝军团巴萨客场要挑战的是葡萄牙的老牌球队本菲卡。首轮比赛里，拜仁是豪门对决里客场3-0大胜了相继告别梅西和格列兹曼的巴萨，轻松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基辅迪纳摩主场0-0闷平了本菲卡，所以巴萨想要出线的话，这场是必须全力争胜的。 B 组呢会有一场焦点对决哈，红魔曼联坐镇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西甲的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我们也来听一听严强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分析。 而曼联的比赛更有趣，对比利亚雷亚尔，这是上赛季欧联决赛当中的苦主，而现在说英超的诸位 大帅当中啊，索罗斯克亚的近况应该是最让人怀疑，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预计鲁诺·阿斯皮利托在热刺的艰难起步，但是我们真没想到索罗斯克亚的曼联会一下跌得这么惨。曼联已经是连续主场输利啊，主场被联赛被西汉姆联淘汰之前，联赛客场赢西汉姆联赢得非常艰难且幸运，而这场主场再输给维拉啊，其实是英超传统球队当中啊对曼联胜率最低的对手。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曼联好像是有27次射门啊，没法转化成为胜势，这个是有些让人意外的。而最后时刻必废的这个点球，这样也成了一个闹剧。所以这场对比利亚雷尔，我觉得对索尔斯克亚的调度会提出一个终极考验。因为大家都知道索尔斯克亚是个好人，是个俱乐部好的一个代言人，但是临场指挥和战术安排这方面，过往来看他显然是不如安米的。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对索尔斯克亚的信任之战。 当然 D 组还有强强对话，那就是老妇人尤文在主场迎战切尔西啊，这也是一场强队之间的死磕啊。现在尤文好像开始要走出低谷了，最近四场比赛3胜1平啊，士气有所回升。而切尔西呢，在联赛里刚输给了曼城啊，看看，其实在联赛里输球在欧战的赛场上未必就是一坏事。 对，你看联赛里赢了切尔西，结果在欧冠里面就0-2输给了大巴黎嘛， 哎， 是吧， 所以可以看看明天凌晨的多组对战啊。C 组还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 哎，包括像塞维利亚客场去挑战沃尔夫斯堡，再有呢，奥地利劲旅萨尔斯堡红牛在主场迎战法国冠军里尔啊，里尔呢有丰特和伊尔马兹啊，看看伊尔马兹会有怎么样的比赛和状态。明天的0:45呢，有两场比赛啊，是亚特兰大对博尔尼青年人，还有呢泽尼特主场对马尔默。 我们也继续来到今天的两个话题的探讨里边哈，一个是关于 CBA 的新赛季首钢北控怎么去抢开局啊，继续来听听宋翔带来的分析啊。这个北控其实内线的人员需要加强，外线的年轻球员也要迅速的上路，而纵观整个所有的 CBA 的球队哈，上海现在是挺强悍的，因为囤积了很多外援。浙江 包括本土球员王哲林， 对对， 哎， 大王也去了， 包括这个个性教练李春江， 所以都是新赛季的一些看点。 嗯， 而浙江啊，还是那个青春风暴的， 对， 浙江、广东阿联回归之后，辽越的争霸还是 CBA 的这个主线啊，剧情的主线。 那我觉得新的赛季呢，其实对于马布里执教北控队呢，确实会有很多挑战，因为这些挑战呢来自于他们休赛期的一个人员的变化。和上个赛季相比呢，新的赛季啊，并没有孙悦啊，在赛季的初期也并没有里根，这个孙通林也是在这个养伤的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这种阵容，我们会感觉到啊，无论是在内线跟还是在后卫线，包括在锋线上，其实都有不同的考验。那我们先说在内线上呢，我们会感觉到邹雨辰，我觉得应该会在新的赛季发挥他更强的这种能量，因为我们知道啊，肘子呢在过去的上个赛季其实后半段其实发挥的还不错，但是呢他确实经历过一段的磨合期跟适应期，但是我们会感觉到邹雨辰的这种能量或者说他的这种价值还没有到达人们的预期，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新的赛季如何能够激发或者说能够提升邹雨辰在内线的一个表现，我们会觉得是老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后卫线呢，其实当王子睿离开之后，其实有一些新鲜的血液进来，比如说王俊杰，比如说廖三宁，这两个球员其实都是很有天赋很有这种培养价值的年轻球员，但是你要知道在后卫线上其实是需要一个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或者说后卫线上培养一个好的后卫，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过程会很长，会更加的漫长。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如何让这样的年轻球员得到尽快的成长，同时能够让这些球员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对于马布里而言可能是一个新赛季的一个重中之重。 新的赛季我们会觉得呢，广东跟辽宁仍然是夺冠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广东队呢，在这个易建联回归之后，他们整个的这种内外线会更加的平衡，尤其是易建联核心的作用会更加的凸显。那对于这支打法成熟并且呢体系成熟的球队而言，我觉得是为他们卫冕的道路上增加了最重的一枚砝码。辽宁队呢仍然会有很强的冲击力和可能性。全运会的 U22 组别，他们获得了冠军卫冕了总冠军。这个赛事显示出辽宁队他们整个的国内球员的班底。当然说联赛跟全运会也有不同，比如说他们联赛的时候没有周琦，但是辽宁队仍然是这个联盟当中绝对在国内球员数一数二的球队。浙江队会继续的去展现他们的这种冲击力。我们知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浙江队他们的表现很强势，而且已经蜕变为联盟的一支强队。新的赛季他们会变得更加的成熟，但前提是我觉得吴前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这种更强是什么？就是在对方特别有针对性的防守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去展现你正常的水平，展现出你正常的这种能力，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吴前虽然在很多比赛当中他的这种得分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三分的投射非常的准，但是在面对一些防守质量更高针对性更强的这种球队的面前的时候，像是广东辽宁的时候，吴前的比赛会出现较大的起伏。所以我觉得吴前需要让自己的这种比赛更加的这种完善，这个呢也是决定了浙江队能够在新赛季走多远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个黑马球队，我们会感觉到新的赛季上海队将肯定会成为一支绝对的黑马。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上海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人员补强，但是整个的成绩距离人们的预期很远。过去两个赛季上海队都跟季后赛无缘，但是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上海队他们引入了王哲林，他们引入了任骏威，两个这个重要的内线的这种球员的引入是大大的提升他们整体实力跟战斗力。同时他们在后卫线上租借了袁唐文虽然袁唐文并不属于一个进攻很犀利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他的组织他的这种梳理球队能力非常的强。我们知道整个的上海队其实在后卫线上需要有这么一个类型的球员，所以袁唐文的加入其实是为上海队在这个后卫线上去有更多的这种选择，并且呢它会丰富整个教练组的一个战术的一个体系，这样的球员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上海队在今年呢的夏天，他们在教练组上进行了这种改变。李春江指导执教上海队，我们知道李春江指导在之前执教广东队广厦队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去调教球队，去让一支球队如何变得更好。所以这样丰富教练，那执教这么多有着这种超级豪华的阵容，我们会觉得上海队必定会成为联盟当中的一个黑马。我觉得新的赛季上海队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重返季后赛这么简单，我觉得进入前四才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否能够走得更远，当然要看磨合，要看他们的这个外援整个的一个发挥，以及是否有这种幸运女神的眷顾。但是至少从纸面上来看上海队绝对具有这种前四的这种可能性。 第二个话题咱们也是继续聊到了中超八冠王广州队将会何去何从呢？有很多的猜想现在比如说有说要步苏宁后尘的球队就是直接退出了，还有说这个规划国脚纷纷告别分散到多支队伍，还有一种猜想就是球员超市大甩卖， 大甩卖广州足协接管，像天津金门虎一样， 金门虎那样。所以就这么多的猜想，究竟哪个是比较靠谱的，对联赛的伤害是最小的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原野卡卡老师的分析，说这个最可能的他认为还是被政府接管。 提到了很多球队就盯上广州队这个羊毛了，韩老板都撤退了，可能下一步没准就官宣广州队可能下一步这个 命运发生改变了。我觉得广州队可能不会像苏宁那样彻底消失、解散、退出，但是也不可能像过去八冠王那样辉煌一样风光的潇洒的继续在中国足坛活下去了。首先说他在中国足坛有着自己举足轻重的位置，广州市政府也好啊，或者是广州足协体育局也好，不会让这支球队消失。可能我之前也聊了，广州足协有这个托管经验，之前恒大也是从因为广药退出之后啊，再从广州体育局那边接手过来的，现在在帮广州队找一个下家，也许也不是太困难的，但是说这个下家有多少力度来搞足球，那我们就不好说了。总之呢，我们还是希望广州队啊，作为中国足坛过去十年的一个霸主，未来他们能有一个好的或者是妥善的案子，否则的话对于球员，对于这支球队来说真的是非常遗憾。 当然恒大的这个目前的情况真的是让大家都深深的思考啊！过去的这几年金元堆砌起来的联赛有太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啊！孟宏涛老师也是分析，资本可以让联赛红火，但是也瞬间可以让联赛萧条。 关于恒大，实际上现在因为掌握的信息还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啊，所以具体什么情况，我觉得实际上外界猜测也很多，咱也不了解啊。但是看来情况确实可能是比较复杂，能不能真正的像苏宁一样就消失了啊，或者能打完这个最后这八轮联赛，这个确实都不是特别清楚。我大概打个听了一下啊，确实现在情况都是比较困难。未来的这种命运如何，真是也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是我的感觉可能确实这个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啊。但是一旦这个恒大如果确实是踢不了了，他这些球员的去向，球员的水平很高，那我觉得下家肯定是不难找。国安应该也有机会是吧，但是竞争者应该也很多。但是我觉得现在比如恒大出现的这种问题，也确实反映了我们现在职业联赛这很多年发展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担心啊。实际过去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这样啊，资本可以让这个职业联赛变得红火，但是资本也可能在瞬间让职业联赛出现萧条，对吧？这一切都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管理者从早期实际上就应该制定很多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对策，或者说要有更多的这种措施保证联赛的健康发展啊。你这些联赛没有健康的发展方向啊，没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有序的规则的话，那你肯定不会走得更长远啊。所以我们期待最后的联赛能够走向这种规范。 大伙儿都纷纷在感叹啊，平窗听雨声说，哎呀，看看现在广州恒大的这个情况，花大钱请坎纳瓦罗，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教练，好不容易才送走哈、 钱多吗？ 钱也真是不少， 对吧？ 这 说这个规划了很多的球员， 好些个 花了很多钱是吧、请了卡纳瓦罗这样的一个教练，说许家印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走这样的臭棋？但是对于集团来讲，我觉得恒大这点钱根本他都不算事儿吧。 足球只是这个整个的恒大版图里边的一小部分，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小部分， 对 吧？最近反正我也不知道在网上那些数字什么的哈，到底是真的假的，反正那些数一看我就发现足球这个投入在人家的集团里边就是那九牛一毛， 九牛一毛、 哎、 但是九牛一毛之下，恒大如果真的就此黯然退出联赛的话，留给中国足球的那可是一地鸡毛。 对于他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小，但是对于整个中国足坛来讲，这个数字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 是 影响了整个联赛的根基。就像刚才孟宏涛老师所提到的，对吧？他可以让你联赛瞬间的红火起来，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把这个泡沫吹得特别大，非常的绚丽多彩，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这个颜色。但是他这个资本一拿去之后，拿根针一捅，这 就破碎了。 一破了之后发现这地上什么都没有啊，或者说地上剩下的呢 也就是点水蒸气。 可能这还有点其他小朋友玩剩下的垃圾。 哎，所以还是天下第一楼那句经典的台词啊，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啊，现在就是一个整个的大潮退去之后留下来的很多后续的问题。很多的 方继伟说了，这么看哈，还是罗总是最懂球的董事长。 就是当年咱还埋汰罗总，说我们什么没有花钱的不是，可是恰恰罗总很懂得经营啊，什么是理性的经营，而不是扯着脖子啊，特别的奋力的想要去够到那些我们还没有触及到的高度。 另外这边呢 ，The Three 也提到说，卡纳瓦罗可能心里还想的啊，终于解脱了啊，要不然这动不动就被上课，动不动就被学习，这也挺别扭。 搞得很被动， 但是看卡纳瓦罗他的社交媒体所发的这些东西，说实话还真挺正能量的，还都是比较积极向上， 举起， 甚至是包括他在间歇期的时候戴着头盔骑自行车，然后去参与到运动，他的自己的身体管理这些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当年的足球先生，还是后来的教练，他在个人的规划管理上还是非常出色的吧。 刚才也看到一位家里人原文找不着了啊，那歌词大意就是说，还是希望恒大以一个体面的姿态啊，慢慢的退出。毕竟如果是瞬间消失的话，像苏宁那样，真的对于整个的这地产行业，还有中国足球这个行业都是太大的一个打击了。这边8899也说，恒大现在可能挺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把一队的球员变现，用这些钱留住青训的球员，毕竟这青训球员也是花大价拢过来的呀，所以这个冬窗咱上超市逛逛去吧啊。 确实在球员的这个转会市场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举措的。尽管说在这次二次转会窗口，就中国足协杯的转会咱们可能不会有什么动作，我觉得不应该说没有一些思路，就我可以不在这个转会窗口引进球员，但是不能够不在这个转会窗口的时候进行引援的构建，甚至有一些接触，就是我也不用你现在就来，因为现在你来了之后呢，你只能打足协杯，对吧？12月份开始的这个联赛你又踢不了，那但是我跟你谈好了之后呢，等这个联赛结束，这个赛季合同结束之后，你是不是能来我们俱乐部？明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踢联赛了，而且今年呢你可能还继续有联赛可踢，因为今年现在如果说他离开了自己的母队的话，他就踢这么几场足协杯，然后就跟着另外的一支新的球队进行训练，这可能对于球员的状态保持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嘛。 所以真的在此时此刻啊，赶紧得行动起来了，因为各个队恐怕都已经是开始行动了。咱们能排在拿着这号码牌，能不能排上队啊？这就看我们行动的早晚啊。 得自己有思路， 对， 有动作啊，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看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